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十九章狮子与蛇第七十四集。 此后的两个星期中，哈利觉得他胸口好像带着护身符，一个热乎乎的秘密支撑着他上完了乌姆里奇的课，甚至使他能看着乌姆里奇可怕的癞蛤蟆眼温和的微笑。他和 DA 在乌姆里奇的眼皮底下抵抗他，做着他和魔法部最害怕的事情。每当他的课上要读威尔伯特·斯林卡的书时，哈利就去回忆最近集会的满意片段，纳威如何解除了赫敏的武器，科林·克里维如何在三次集会之后终于掌握了障碍咒，帕瓦蒂·佩蒂尔如何成功地运用粉碎咒把摆满窥镜的桌子变成了尘土。哈利发现几乎无法把 DA 的集会固定在一星期的某个晚上，因为要避开三支魁地奇球队的训练，而且训练时间常因天气情况而变更。但哈利并不烦恼，他觉得集会时间不固定或许更好，如果有人监视他们的话，倒不容易找到规律。赫敏很快想出了一种很聪明的方式，用来在临时变更的情况下通知所有成员下次集会的时间。因为如果不同学院的人频繁地在礼堂里穿梭交谈，容易引起怀疑。他给每个成员一枚假加龙。罗恩第一次看到篮子时很兴奋，以为赫敏真的在发金币呢。 看到硬币边缘的数字了吗？ 第四次集会结束时，赫敏举起一枚硬币给大家看，硬币在火把的照耀下发出黄灿灿的光芒。 在真加龙上，它只是一个编号，代表铸成这枚硬币的妖精。但这些假币上的数字会变动，显示下次集会的时间。改时间时，硬币会发热，如果你把它放在口袋里，就会感觉到。我们每人拿一枚，哈利确定了下次集会时间，就修改他硬币上的数字。大家的硬币都会有同样变化，因为我给他们施了一个变化咒。 赫敏说完后，众人默不作声。他看看一张张仰望着他的面孔，有些发窘。 我以为是个好主意。 他没把握地说， 我想就算乌姆里奇要翻我们的口袋，带一个加龙也没什么可疑的，是不是？可是好吧，如果你们不想用。 你会是变化咒？ 泰瑞布特问。 会啊， 赫敏说。 可那是 NEWT 水平啊， 泰瑞弱弱地说。 哦， 赫敏努力显得谦虚一些。 哦，是，我想是的。 你怎么没在拉文克劳？ 泰瑞惊奇地望着赫敏问道。 你有这样的脑子？ 分院貌似正经考虑过要把我放到拉文克劳的。 赫敏轻松地说。 可最后决定了格兰芬多，那么我们就用这些加龙了。 一片赞同声，每个人上前从篮里拿了一枚金币。哈利斜瞅着赫敏。 你知道这让我想起了什么吗？ 不知道什么呀？ 食死徒的伤疤。伏地魔碰到其中一个人的伤疤，所有人的伤疤都会痛，他们就知道该去找他了。 对， 赫敏轻声说， 我就是受了这个启发。但你会发现我决定把时间刻在金属上而不是成员的皮肤上。 我喜欢你的方式。 哈利笑着把他的加龙揣进了口袋里。 我想唯一的危险是我们可能会不小心把它给花了。 机会不大。 罗恩有点悲哀地看着他的假币说。 我没有真加龙跟他混在一起。 随着本赛季的第一场魁地奇球赛格兰芬多队与斯莱特林队交锋的临近， DA 的集会暂停了，因为安吉丽娜坚持几乎每天训练。魁地奇杯已经长期没有赛事，更增加了人们对这场球赛的兴趣和热情。拉文克劳与赫奇帕奇非常关心比赛结果，因为他们来年要跟这两个队较量。两个学院的院长虽然表面上装得洒脱，很有体育精神的样子，却暗下决心要看到己方取胜。哈利看出麦格教授多么希望他们打败斯莱特林，他在比赛前一星期免除了他们的家庭作业。 我想你们这一段够忙的了， 他高傲地说。 大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他望着哈利和罗恩严肃地说， 同学们，我已经看惯了魁地奇杯摆在我的书房里，实在不想把它交给斯内普教授，所以请用这多出的时间加强训练，行不行？ 斯内普的偏向也是明摆着的，他老是为斯莱特林队预租球场，使得格兰芬多队很难找到场地训练。他还对多起斯莱特林学生企图在走廊里用魔法坑害格兰芬多球员的报告置若罔闻。当艾利亚斯皮内特眉毛长地挡住了眼睛和嘴巴被送进校医院时，斯内普一口咬定是他自己用了生发咒，而不肯听14个目击者的证词。他们明明看到斯莱特林队守门员迈尔斯·布莱奇在图书馆里从背后对艾利亚施了魔法。哈利对格兰芬多队感到乐观，毕竟他们以前从没有输给过马尔福的球队。不可否认，罗恩的球技还没达到伍德的水平，但他正在刻苦提高。他最大的弱点是犯了错误就会失去信心，一个球没守住他就心烦意乱，结果丢球更多。但是哈利也见过罗恩状态好时真正精彩的救球。在一次难忘的训练中，罗恩单手吊在扫帚上，把鬼飞球从球门边大力踢开，使他一直飞到场地另一端，穿过了对方球门中间的圆环。其他队员都认为这个救球比前不久爱尔兰国家队守门员巴里瑞安对波兰最好的追球手拉迪斯洛扎莫斯基的那一球更精彩。就连弗雷德都说，罗恩也许还会让他和乔治感到自豪，他们在认真考虑承认和罗恩有亲戚关系。他告诉罗恩，他们四年来一直想否认这一点。唯一真正让哈利担心的是，罗恩在进球场之前就会被斯莱特林队的战术搞得慌了神。哈利当然已经听惯了他们四年多来对他的恶言恶语，所以， 嘿，傻宝宝波特，我听到沃林顿发誓说星期六要把你从扫帚上撞下去。 像这样的话根本不会让他胆战心惊，只会让他笑笑而已。 沃林顿的准头那么差，如果他要撞的是我旁边的那个人，我会更担心一些。 他的反驳让罗恩和赫敏哈哈大笑，潘西·帕金森脸上得意的笑容消失了。但罗恩没有经受过这种侮辱、讥讽和恫吓的无情攻势。当一些斯莱特林的学生，其中有比他块头大得多的七年级学生，在他们从走廊里走过时低声说， 在校医院订好床位了吗，威斯莱？ 罗恩没有笑，而是脸色有点发绿。当德拉克马尔福模仿罗恩漏接鬼飞球时，罗恩耳根通红，双手发抖，手上拿着什么都会掉。每次他们见面时他都会这么做。十月在狂风暴雨中结束，十一月来临了，寒如冻铁，每天早晨都是一层尖霜，冰冷的风割着露在外面的手和面颊，天空和礼堂的天花板变成了淡淡的苍灰色，霍格沃茨周围的群山戴上了雪帽，城堡里的气温下降了那么多，课间在走廊上时，许多学生都戴着厚厚的火龙皮手套。比赛那天的清晨，天气晴朗而寒冷。哈利醒过来看看罗恩的床，只见他坐得笔直，手臂抱着膝盖，目光呆滞。 你没事吧？ 哈利问。罗恩点点头，但没有说话。哈利不禁想起罗恩不慎对自己施了吐鼻涕虫咒的情景。此刻他看上去和当时一样，面色苍白，汗津津的，而且同样不肯张嘴。 你需要吃点早饭， 哈利鼓励地说。 走。 他们走进礼堂时，里面的人正迅速多起来，说话声比往常更响，气氛也更热烈。他们走过斯莱特林餐桌时，听见了一阵喧哗。哈利环顾左右，看到每个人不仅和平时一样穿戴着银绿相间的围巾和帽子，还多戴了一枚皇冠状的银徽章。不知什么原因，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一边朝罗恩挥手，一边放声大笑。哈利想看清徽章上是什么字，但他急于带罗恩赶快走过这张餐桌，没来得及细看。他们在格兰芬多的餐桌旁受到了热烈欢迎，这里的每个人都是金红相间的围巾和帽子。可是欢呼声不仅没使罗恩振作起来，反倒似乎吸走了他最后的一点士气。 他颓然坐到最近的一张凳子上，好像面前是他的断头饭。 我这么做准是疯了， 他声音沙哑的低声说。 疯了，别胡说， 哈利严厉地说，递给他一些麦片。 你没问题，紧张是正常的。 我是废物， 罗恩说。 我没有，我根本打不了球，我是怎么想的？ 别泄气， 哈利坚定地说。 看看你那天用脚救的那个球，连弗雷德和乔治都说精彩。 罗恩痛苦地看着哈利。 那是意外， 他可怜巴巴地小声说。 是撞上的，当时我从扫帚上滑了下去，你们都没看见。我正想法爬上去时，碰巧踢到了鬼飞球。 哦， 哈利迅速从这个扫兴的意外中恢复过来。 再来几次这样的意外，我们就赢定了，是不是？ 赫敏和金妮坐在他们对面，戴着金红相间的围巾、手套，还有玫瑰型的徽章。 你感觉怎么样？ 金妮问罗恩。罗恩正盯着空了的麦片碗底剩下的牛奶，像在认真考虑是否要把自己溺死在里面。 他只是有些紧张， 哈利说。 那是好现象，我发现一点不紧张时考试就考不好， 赫敏热情地说。 你们好， 一个梦一般的声音在他们身后说。哈利抬起头来，卢娜·洛夫古德从拉文克劳餐桌旁溜达过来，许多人在看着他，有的公然笑着对他指指点点。他搞了一顶狮头形状的帽子，有真狮子头那么大，摇摇欲坠地戴在头上。 我支持格兰芬多， 卢娜不必要地指着他的帽子说。 看他会干什么。 他伸手用魔杖敲了敲帽子，狮头张开大嘴，发出一声逼真的狮吼，把周围人都吓了一跳。 不错吧， 卢娜快活地说。 我本来想让他咀嚼一条象征斯莱特林的蛇，可是来不及了。不管怎样，祝你好运，罗恩。 他飘然而去。大家还没从他那顶帽子的惊吓中恢复过来，只见安吉丽娜带着凯蒂和艾莉亚匆匆走来。艾莉亚的眉毛总算被庞弗雷女士变回正常了。 大家准备好之后， 安吉丽娜说， 我们就直接去球场查看情况，换衣服。 我们一会儿就去， 哈利向他保证。 罗恩要吃点早饭。 十分钟后，罗恩显然什么也吃不下了。哈利觉得最好还是带他去更衣室。他们起身时，赫敏也站了起来。他抓住哈利的胳膊，把他拉到一边。 别让罗恩看到斯莱特林徽章上的字， 他急切地说。哈利询问地望着他，但他警告地摇摇头。罗恩已经慢慢走了过来，表情茫然而绝望。 祝你好运，罗恩。 赫敏踮起脚，亲了亲他的面颊。 还有你，哈利。 穿过礼堂时，罗恩似乎清醒了一些，摸着面颊上被赫敏亲过的地方，显得有些困惑，仿佛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似乎已经注意不到周围的事情。但哈利走过斯莱特林餐桌时，好奇地瞥了一眼那些皇冠状的徽章，这次他看清了上面刻的字，维斯莱是我们的王。他感到这不会是什么好话，便赶快带着罗恩穿过门厅，下了石阶，走入寒冷的空气中。结霜的草地在脚下嘎吱嘎吱地响，他们匆匆走下斜坡，赶往体育场。没有风，天空是均匀的朱白色，这意味着能见度较好，不会有阳光刺眼。哈利一边走一边向罗恩指出这些有利条件，但搞不清罗恩听到了没有。安吉丽娜已经换好衣服，正在对其他队员讲话。哈利和罗恩套上球袍，罗恩一开始穿反了，半天也穿不上去。几分钟后，艾莉亚动了恻隐之心，过来帮了一把。他们坐下来听赛前训话，外面的人声越来越响，人们从城堡拥向了球场。